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68面，768面，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。从八者，续命之力啊，知一切众生啊，知众生呢一世乃至百千万世，心明受妖苦乐等。这个是如来果地上的须弥通啊，对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啊，每一个人他生生世世在哪一道啊，他叫什么名字，他活了多久啊，就寿命，以及在那一道生活的状况啊，是苦还是乐啊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这个东西就好像有个记录一样，这个记录是非常微妙。大经上常说，我们无论是造的什么业，善业恶业，乃至于起心动念，业系的种子都储存在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像一个资料库一样，里面统统保存着，永远不会忘记啊。遇到缘呢，它就现行，它就起作用啊。种子不遇缘不起作用啊，就好比我们仓库里面储存着五谷杂粮的种子，储藏的很多啊，有旧种子有新种子啊，如果我们把这个种子取出来啊，把它放在土壤里，这个土壤有肥料啊，有水分，有空气，有阳光，哎，它慢慢就发芽了，哎，它就生长了。那到时候它又结新的果实了。这个是宇宙自然的道理。佛经常常说，法而如是，一切法呢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生生不息啊！成了佛之后，自己的业消掉了，众生的业，他只要没有成佛，没有转世成智，那个生生世世中都在资料库里都全查了。所以佛有这样的能力，在十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教化众生，对于一切众生一清二楚 啊，这是佛教化众生为什么那么契机，有他的道理，他的底细太清楚了。过去生中他学些什么，他爱好什么，佛总是投其所好啊，所以佛对众生没有一定的方法。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禅，他就用禅方法教给你。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持戒律，他就用持戒的方法。总是你哪一种善根深厚，你就很容易接受，你会很欢喜，所以成就也来得快啊。总是说因材施教啊。啊，菩萨也有这个能力，比佛差一等啊，凡夫就没有这个能力了。阿罗汉以上的有这个能力没那么大啊，变法界他不可能，他没有那么大的活动空间。阿罗汉只能在这一刻大千世界啊，他不能出这个范围啊。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娑婆世界也不小啊，要用现在天文学家的说法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，十万亿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也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全教菩萨他们活动的范围这么大啊。如果是三国以下啊，阿那含以下啊，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啊，那么就是华严经书所说的十信位的菩萨，七信以下啊，从初信到六信，他们活动的范围预计没出六道啊，色界跟无色界斯陀含行啊，这个初果二果就不行了，三果行能够到四禅天，到四空天是不去，四空天叫长寿天，那个地方人不相信佛法，所以叫八难之一啊。佛菩萨不会让你感应，他们那些人定功很深，都以为自己证得般涅槃了啊，所以他们所享受的是一种清净无为的法乐啊。无想定啊，比无想定还高，四空定啊，无想定是四禅定，那也是没法子啊，不亲近佛菩萨的啊，四空定亦复如是啊。根性比较差一点的阿罗汉，也就是斯陀含，他必须要通过四禅天才能出得了六道轮回啊，升到释迦如来的净土啊。四圣是净土，就是极乐世界所设的方便有余土啊。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 啊，对于这些境界里面的人，他通通清楚啊，超越这个范围他就不知道了啊。就如来的续命之力是变法界虚空界啊，通通知道啊。我们了解这个情形，过去不知道，啊，起心动念里头有恶念，甚至有不善的言论，有不善的行为，这些东西都是罪孽。啊，有些你自己造了，你自己还不晓得。我们不读佛经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知道之后要忏悔，要忏除业障。怎么忏除？后不再造，这叫真忏除，真正忏悔。后不再造是什么呢？阿赖耶里有这个种子，我不再给这个种子加能量了。我现在常常想这个事情，又给他加能量啊！我不再造这个事情了，他的能量就减低了，逐渐减低了啊，慢慢他就不起作用啊。到转世成智才真正没有啊，业障才真正消除。但是还有习气。习气不好断，习气断尽了，那就入常寂光，叫究竟圆满啊，真正洗涤干净了啊。我们今天了解这个道理了，不但恶的行为没有，要恶的念头都不起啊。我们看到许多学佛的人，甚至于我们自己同参道友，走的时候并不好，什么原因？就是这些不善的种子啊，过去今生呢所造的，业力非常强大啊，业力障碍的往生啊，业力一障碍，冤亲债主也就是找麻烦。业力不障碍，冤亲债主不会找麻烦。冤亲债主也都是有良心的，也都是有善根的。我们过去在新加坡看到啊，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啊，陈光别在新加坡是个企业家，虽然信佛很早，但是对佛法不知道，没有听过经啊。一个大企业家，我相信他也没有时间去读经啊。到晚年生病了，医生让他在家里调养，不要去管事情，这样才放下啊。在家里养病，每天没事情做啊，所以就找李牧原居士。那是李牧原居士是居士林的总顾，我在新加坡啊，我在那边讲经啊，他就要录像带，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光碟，录像带啊，拿到他家里去看。他每一天听经八个小时 不听经的时候他就念佛，听了两年，两年看样子好像他是欲知时至了，他跟林木云讲他想往生啊，林木云要求你这个时候不能走，居士林的人事没有确定，你走了之后会一团乱，这道场就乱了。这他就答应起来，好，他就不走。那这又待了两年，每一天还是照样的，八小时听经，听经之外就念佛。啊，那么居士林的人事也定了。啊，他这个林长就让给林木元了。啊，往生的前一天找我给他做三皈。啊，我给他做了。做了三皈。第二天他就走了。啊，我们没想到。啊，他在走之前，我听说三个月之前，他在一张报纸上，报纸旁边写八月初七，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没人敢问。他走的那一天就是八月初七。啊，说明呢，三个月之前预知时至，这要相当功夫啊！三个月之前晓得哪一天走啊？一般往生的，我们看到多半是七天以前，啊，三天之前，他说的三个月是相当功夫啊！啊，让我们回忆到。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往生一年前跟大家说啊，告诉大家，嘱咐大家，我讲经给你再讲一年我就不讲了啊。台中的同学听了这一句话，跑到台北来告诉我，老师说这个话什么意思？我就告诉大家，老师说这个话，一年之后他要往生。没错，一年之后他真走了。啊，老师一年前知道。啊，我们看六祖坛经，六祖慧能大师的往生，两年前知道。啊，派人到老家那个地方去修一个塔。将来自己往生的时候就入那个塔啊，两年前在家里就造塔了说明啊，念佛不是假的呀啊，许许多多往生你看着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不生病啊，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在，通通都知道自己晓得什么时候啊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干扰任何一个人，人家不要助念，助念太麻烦啊，自己静悄悄地就走了。陈光别老林长走的时候有助念，我们培训班的同学四个人一班，日夜不断的跟他在一起念佛 这是他的福报啊！啊，也是我们对老领导的报恩啊！有这么一个好的道场，供养大家在那里修行啊。我们前面读过人王经上所说的世尊的法运，有正法，有相法，有末法。人王经上是佛自己亲自说的，这从理上讲，不是从思上讲啊，但是它也是事实。佛说这个地方，这个时候有人讲经，有人听经修行，有人修行正果，这就是正法啊。那我们在居士林这个时候就是正法了，我们每一天讲经啊。居士林有念佛堂，念佛不中断啊！啊，灵光别居士念佛念到欲知时至，安详的往生，这是正果啊！有讲的，有修的，有正果的，这是正法。啊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修行的，没正果，没正果的人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对往生没有真正的把握，自己是在干，还没有把握，这叫想法。如果这个地方有讲经的，没有听经的，没有人是真修行，这叫末法啊。所以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每个人不一样啊。这个人生在正法，那个人生在相法，还有人在末法，不相同啊，都在一起啊。这个说法好啊。啊，有讲经的，大家在一起听经，有人听经，心不在也。啊，人坐在那听经，心里想别的事情，不专心，不专注啊，甚至他还有不正的知见，是吧？法师讲经不是为我讲的，是为别人讲的。那有这种知见的话，他在哪里？他在末法。啊，他住在末法，为什么呢？有讲经的，没有修行的。啊，讲经专注去听，听懂了依教修行，他在相法。啊，什么时候的欲知时至往生的时候，他在正法。所以，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一刹那，那是正法。这个说法好啊。不要以为佛说了这个正法 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现在是末法，我们感到很失望。人王经这个讲法把我们的失望就不弥补出来了。我们在末法里头的正法，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正法里头有末法啊，听佛讲经啊，不认真修行啊，那不就是正法的末法吗？啊，甚至在经典上有啊，世尊在社会大臣讲经，社会大臣那个时候的人口十万人，真是大臣，古时候十万人称是真是大臣啊，三分之一的人跟释迦牟尼佛见过面认识，三分之一的人呢文明知道有这个人，没见过面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连释迦牟尼佛名字都不知道，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城里有释迦牟尼佛啊，在弘法，不知道。啊，这也是三个时期啊，在同时出现的。啊，跟释迦牟尼佛见过面的叫正法，文明不见面的想法，根本不知道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的话，这不就灭法了吗？啊，四种同时出现的啊，我们要正法救助，是要勉励自己，我自己永远在正法啊，没有人想进，我们现在有光碟啊，有录音带呀，啊，录音带现在淘汰了，都用光碟。啊，我们还有卫星电视，啊，还有网络，啊，都可以利用这个缘分去听啊。只要是有能够听到音，自己真正依教修行，这就是相法啊。刘素云居士在过去我不认识，他修成了我们才知道啊，修了十年之后我们才晓得有这个人啊，修行的十年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听他说的，他得到一部无量寿经的光碟啊，很早年间我在台湾景美图书馆讲的，他有手上有这么一套光碟啊，那个时候这一部经大概总是一两个月就讲圆满了。那个时代我讲经是每天晚上讲一次啊，听众有一百多人啊，我们自己有这个录音的设备啊，主要还是录音啊，所以分量并不大，一部经讲完了应该是60个小时这样的，60-70个小时啊，一个多月不会超过2个月讲完啊，他告诉我，他一天听一个碟，以后转变为网碟了。一天听一个碟，这一个碟呢，听10遍。 是正法时期，一天能听十个小时经呢？啊，十个小时实际上他是听一个小时的，听十遍。他听到佛法的一句话，他明白了，他觉悟了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他说：“我就懂得这句话，一教奉行。”啊，每天听一个小时的这一门深入，这一个小时听十遍就长时熏修。啊，两个月这一部经听完了，听完了从头再听起，这样听了十年。我们知道这种修学的方法是纯正的方法。一个人能够这样专注，中等人那种程度，三年到四年他就得念佛三昧啊，念佛三昧心定了啊，我们能想得到他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叫功夫成片啊。功夫成片就是最起码的念佛三昧，有这个功夫随时可以完成，他想什么时候走都行啊，阿弥陀佛都会来接他啊。这个法门殊胜了，法门太微妙了，人人都能做得到啊。啊，因为他有病，重病，这个病是他的增上缘。他要没有这个病，他有工作，他就没有办法听经了。啊，也是在家养病嘛。啊，万缘放下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听经念佛。啊，得念佛三昧之后，他还继续不断下去，一直去做。啊，那么我们相信再过三十年他开悟了，你们说他有没有开悟？没有听过的经请他来讲，讲得头头是道，让听众大生欢喜心，开悟了啊，这就叫自在。什么自在？随时可以走啊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！啊，现在住的时间没走，你看他讲的，大概是阿弥陀佛要我在这个时间住几天表法吧，做样子给大家看看吧。没错，是这样的啊，我在这一生当中学佛六十年了，讲经五十三年了，因为一生没道场，都住别人道场啊，虚无定俗啊，恒顺众生啊，人家要求我讲什么经就得讲什么经啊，大概也讲了几十部经啊。啊，就像当年李老师的话，老师有一次劝我啊，他说你现在这样的方式对自己有利，没问题，不能利他了。我想老师请教怎么理他，一定常住在一个地方，让这个地区的人 能够长期闻法，这是利他了。啊，给我讲，你看自古以来，祖师大德住在一个山上，十几年不下山，二十几年不下山，还有三十多年不下山，他就定在一个地方。这是对的，但是那要有福报啊，我没有这个福报啊。啊，成就自己，跟众生节节发愿，如是而已。我懂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没缘啊！啊，如果有个地方我都想定下来啊，但是缘要叫你离开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啊！啊，这个。实在讲呢，也是佛菩萨安排。啊，这个里头有特别的缘分。那是什么呢？帮助这个世界化解灾难，促进社会安定，帮助世界走向和平啊，这是在这个时代佛弟子必须要做的事情啊。没缘我们可以不做，那有这个缘就得要做啊。尤其是有很殊胜的缘分，在这种迫切的时段里，你怎么能不做呢？啊，我们讲经学习可以转到常识熏修一门深入啊，所以我们从去年清明节把华严经暂停啊，来讲这部经。这部经能救眼前的危机，讲完之后我们讲第二遍，二遍讲完了讲三遍，我能活多少年我就一直讲下去，晚年给大家做一个样子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我只学这部经。啊，别的东西我不看了，一切应酬都完谢。啊，我除了这一部大经节之外，我只看印光大师文钞，这是李老师教我的啊，以印祖为老师啊。啊，这是近代专修专弘的一位大德啊，他的文钞字字句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帮助我们坚定信念啊，也是保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必定生净土的好事情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看到虚名之理啊，要晓得起心动念有很大很大的影响，我们在还原观上看到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啊， 我们一个善的念头，眼前没有看到的，可能他方世界，有很多人得利益。一个恶念呢，好像这个地方没什么事情，他方世界的有人遭难。像中医，你们现在听说你们有人在学原始点，他讲的就跟佛法道理一样。你某个地方有病痛，但是痛点不在那个地方，痛点在身上另外一个部位。我们今天起心动念也不如是。这个地方没有影响呢，他方世界有影响，因为这一个念头是变化界、虚空界，通通都接受得到。我们只要转，只要放下，佛法的秘诀没别的，就是放下。放下见识烦恼，你就成阿罗汉。放下妄想分别，你就成佛了，你是法身大士。全在放下，放下之后，自信的本能，无量的智慧本能，它就慢慢显现。六种神通啊，如来实力了，不稀奇，每个人都有。只是如来国地上他启用了，我们现在这十种能力浮在那里不起作用，浮在那里他有障碍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他，不是没有，我们不知道，佛知道，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也是佛，他也是佛，都是佛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，跟毗卢遮那、跟释迦佛一样的。他们看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我们要相信。相信自己本来是佛。观经上说，是心是佛，佛是什么？就是你的真心，你的真心就是佛，用真心就是佛，用妄心就是凡夫。我们有真心不会用啊，真心是清净，真心是平等，真心是智慧，真心是禅定，真心是慈悲，真心里头没有染污，没有分别。希望我们呢恢复真心，这十种能力、六种神通全都出现了。我们再看第九，第九，天眼之力，见众生，受生学报。生生死死从何道来，向何道去，以及善恶业缘，何苦何乐，无障碍之之力，这天眼。这个天眼是圆满的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能够看到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。每一个众生你都能看得到。他见识烦恼没断，他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他的活动空间就那么大。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。舍报就是舍身，死了。又投胎了，受身就是投胎了。换一句话说， 生生死死就是搞六道轮回啊，在六道里头学生受生啊，他从哪一道来啊，又到哪一道去人道不容易得到的啊，你说人道寿命长短啊，寿命短，不然我们是生在紧急，如果你生在正界的话啊，人的寿命最长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少岁啊？84000岁，在人间的岁月最短呢，最短10岁。佛这个说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平均年龄啊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是人在简洁寿命100岁啊。的确，在那个时代里头，我们中国古籍有记载啊，很多活到100岁、100多岁啊。那么佛跟我们说，100年减1岁。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人寿100岁，佛灭度距离我们现在3038年啊，那3000就减30岁，100岁减30岁，70岁啊，啊，现代人的寿命的这个标准的寿命是70岁。啊，有长的也有短的。啊，寿命长的积德修善，寿命自然长了。寿命也不是一定的。一切法都不定。啊，佛法也不定，佛没有定法可说。为什么？你的念头在动啊，动善念呢加分，动恶念就减分，天天都搞加减乘除，但是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，所以你还是受寿命约束啊，如果加减乘除的幅度大，就超越了。啊，善的力量大，善念头大，善的行为大，寿命自然延长。啊，了凡先生，我们大家都相信。啊，他自己给我们现身说法，给我们做证明。孔先生给他算命，那一年15岁，给他算6年，他的寿命只有53岁。啊，算的准不准呢？20年当中，没有1年不准。啊，所以他心就定了，不再有妄想。有妄想没用处吗？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啊，他那一年跟云谷禅师在栖霞山，南京栖霞山的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，不同一个年头。啊，云谷禅师很佩服，一个凡人3天3夜不同一个念头。难得了，以为他功夫不错啊，向他请教啊，他说老实话，我没有功夫。 我是年轻小时候孔先生给我算的命，20年了，那就说明他那年35岁，20年了，一点差错都没有，就算定了。我还有什么想错？想了没用处啊！这个说话说出来，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啊！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！什么原因？你知道你自己命运，你好好乖乖的守住你的命运。你看，没有增，没有减啊，他没有恶念，也没有善念，年年跟那个命算的完全一样。所以云谷禅师把命运这个道理讲解给他听，命运从哪来的？过去生中的啊，善恶念头、善恶行为呀，那就是你现在一生的命运。命运可以改啊，你努力断恶修善就加分了，没有减分，加，天天加，大善就成了。一辈一辈上是很沉的 啊这样一来的话，命运就变了啊。云谷禅师教他给他功过格，功过格的性质给这个弟子规差不多啊，它是属于因果的，里面主要内容就是感应篇啊，太上感应篇啊，用这个来断恶修善啊。感应篇讲哪些不善的要断啊，每天去检查自己有没有，有就把它断掉，不能再走。善的我有没有去做？没有，没有要赶紧去做啊。这个心一发，到第二年参加考试啊就不准了啊。第二年参加考试，孔先生算他是第3名，他考取第1名啊，这一年收入增加了，给他命中算定的增加了，真有效啊。啊，不到一年呢，效果就看到了，他就相信了。啊，不但自己断过修善，太太也帮助他断过修善，啊，夫妻两个人一起修。啊，命运可以改吗？命里头没有功名，功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有学位，没有学位啊，他没有举人的学位，也没有进士，他的学位直到秀才啊，考举人考秀才都考不中，考进士都考不中，没这个命，要命没有才行啊。他努力断恶修善，求功名啊，被他考上了，他命运没有的啊，考中举人，考中进士。命运没有儿子，发心跟佛菩萨求个好儿子，求到了啊。命里的寿命只有53岁，他没求长寿，但是53岁那一年平安过去，活到74岁，延寿21年，那是这一生修来的啊。关键头一个是你要有信心，你不相信就没办法了啊。廖凡先生为什么能改过自新？他对云谷禅师的教诲完全相信，完全接受，没有一点怀疑。 拿到功过过回家就正干。啊，功过过的内容就是感应篇。啊，云谷禅师把这个东西传授给他，你就想到这中国自古以来儒释道是一家了，就明白了。啊，用道家的方法帮助他了，就他境界并不很高。他并没有求了解大乘佛法，没有要求了解宇宙奥秘。啊，所求的，你看，求功名，求富贵，求儿女，啊，通通都能满他的愿。所用的方法正法了，它不是邪法了，儒释道都是正法。啊，他成功了，为什么许多人不成功？没有他的信心，没有他的毅力，啊，不肯真干。啊，了凡先生实在讲的是，跟刘素云的条件是一样的，就是六个字：老实。他要不老实的话，怎么能二十年一点改变都没有？这就说明他老实人。啊，听话，听云谷禅师的话，听台上感应篇的话，真干。啊，命运马上就转了。啊，我们今天不求人天的福报，我们把它看穿了，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。终究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我们要费那么多精神，费那么多的时间去搞这个，错了。我们今天知道，事出世间，第一个善法是极乐世界，啊，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通通用在这上？啊，世间所有的不再去想了，什么都好。啊，这一顿饭有的吃很好，没有的吃也很好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日子得过且过。啊，最重要的是有个清净环境，我能够听经，我能够念佛。啊，听经刘素云是最好的榜样，我就听你不听。啊，为什么听经？因为自己有疑惑，听经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听经帮助我们转迷为悟。啊，我们的经典上讲的非常清楚，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，啊，你都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两个一对比，我选择哪一个就决定了。时间非常宝贵，一分一秒都不浪费。啊，一年的时间能不能转进去？难，绝对难。那《弥陀经》上讲的，若一日到若七日。 怎么不能转呢？盈科法师三天能转，我们不敢轻视别人啊！啊，碰到一个老实、听话、真干的人，他进展的速度啊，非常惊人的 啊，真放下了啊，放不下，心里还有牵肠挂肚的事情，决定。障碍我们往生，决定障碍我们的心愿，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要想在这一生成就，决定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那你就统统放下啊，在这个世界活一天行，活两天也行，一年两年也行，随便，绝不计较，一切随缘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为我们所实现的，实现的是什么境界？随时可以走。对这个世间没有一丝毫留恋，啊，什么地方都可以去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帝王家里面的别墅。花园供养你，请你住几天可以行，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乐。晚上住在穷乡僻壤，啊，我们心想很脏乱的环境，他也没有嫌弃，不嫌弃，啊，也没有觉得难受。这才叫大自在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分别了，没有执着了，随遇而安，这里头自得其乐啊。那一切众生在六道里头，善恶业缘，这是造作，他造的因，或苦或乐是他的果报，他造的善因，他来世得乐，啊，生三善道；他造的是恶因，他来生是三恶道。他要受苦，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啊！他们通通看得清楚啊！幕后的是漏尽之力，与一切妄惑习气永断不生。能如实知，不受后有的智力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。这两个意思，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深呐。啊，我们这个茶杯如果破损了，又漏了。茶放进去了都漏掉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每一天修集的功德会漏掉，那哪里破了呢？ 烦恼就是破洞。你看，你有见思烦恼，有尘沙烦恼，有无明烦恼，你这些烦恼不把它堵住，你所修集的一切功德全漏掉了。啊，漏要是净了，那就是烦恼断尽了，你的功德永远不漏失。啊，无明烦恼，我们自己不能觉察，太微细了。啊，分别的烦恼，执着的烦恼，这个很像很粗，我们能够明了。对我们有害呀，没好处啊。什么东西能够不漏？禅定般若，啊，怎样才能得到禅定？禅定在净中是清净心，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心，啊，般若智慧是我们经体上的觉，啊，清净是定，平等是大定，啊，自信本定就是智慧开了，啊，智慧开了，如来果地上这十种利用统统具足了，啊，我们自信的全部就起来了。啊，这个能力是本有的，不是佛菩萨专利，人人都有。啊，六通三明，每个人都去说啊。啊，于一切妄惑，惑是迷惑，迷惑全是虚妄，不是真实的。为什么呢？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。啊，一切妄惑，无量无边。四弘誓愿说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佛为我们归纳无量无边的烦恼，归纳为三大类。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。啊，见是你的看法，思是你的想法，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错了，这叫见思烦恼。这个烦恼最初最明显。那第二大类呢，叫尘沙。尘沙比这个细，但是它多。尘沙是形容它数目之多。啊，你起分别，还没有执着，可见的这烦恼就轻很多。啊，执着就重了。啊，不但不能执着，分别都得放下。你的心才真的自在啊。没天才没死啊。古大德两句话说得好啊。天下本无事，容人自扰之。 你不分别不就没事吗？真没事，这个不是假的，确实是真的。你有分别有事有执着，是你自己找的事啊。啊，起心动念是有事，但是非常非常微细。啊，破起心动念，那是化身菩萨的事情。啊，我们还到不了那个程度，我们现在要干的就是见思烦恼。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看法想法都纠正过来？八万四千法门无过于净宗的妙法，净土的方法太妙了，让你什么呢？让你看法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让你想法也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用这一句名号，用这一部经，把你所有不正确的看法想法全部把它转过来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瞧不起乡下的阿公阿婆啊，他们每一天一串念珠，嘴里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天24小时不中断，厉害呀！他没有妄想啊，念上个2年3年，他真的往生了。你看他怎么走的？欲知时知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。啊，你问他经教，他不懂，他没听过经呢。他凭什么走的？凭他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。弥陀经上说，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善根是什么？老实。福德是什么？听话。因缘真干。啊，你要问他什么叫善根呢？他不知道，他只晓得念阿弥陀佛，这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善根福德通通具足，而且通通圆满。啊，他不认识字。啊，佛法里面是一规规矩，他都不懂，他只晓得这一句名号，而且什么呢？越念越欢喜。越念心越清净，越念心越踏实。啊，现在人心浮动不踏实啊，怀疑、忧虑啊，啊，尤其在现在这个灾难频繁，啊，还恐惧，啊，所以表现在外面的心浮气躁。啊，浮动，心浮气躁，麻烦就大了。为什么呢？不但佛法障碍了，世间善法也障碍了。啊，老师教学生，哪种学生可以教啊？啊，以前李老师跟我们说的，这上课课堂里讲的，能够接受一分的，教他一分；能够接受两分的，教他两分；能够接受十分的，教他十分；有能力接受十分，你只教他九分，你对不起这学生。他的能力只能接受一分， 你叫他两分是多余的。为什么？另外那一分的时候他吸收不了。老师能不能看得出来？有功夫的老师能看出来。从哪里看呢？就看诚信。印祖讲得好，他有几分诚信心，真诚恭敬，他就能得几分利益。他要没有真诚恭敬，把他看作旁听生。啊，他有没有成就，能学多少，不必去计较。他是来旁听的。真有诚信心，那老师真照顾啊！啊，不照顾，对不起这个人呢。老师欢喜，因为每一个老师都希望他的法有人承传，啊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这个有意义啊，有价值啊，啊，这一生没有白来啊。如果没有人承传，断掉了，你说有什么意思？所以古来的大德，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传人，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啊，遇不到怎么办呢？写书啊，把自己东西留下去，希望后人将来看到的时候能成长他。啊，做私塾弟子，只有这个办法。啊，我们在这个时代也非常鼓励大家做古人的私塾弟子。啊，譬如在最近我们在讲经里面提到群书之要，啊，现在印出来了。群书之要里面的内容65种古籍，65种，那我们就劝人，鼓励大家，年轻的学生一个人学一种，通通学难啊，太大太庞杂，学一种。他这一种里面呢，都是一部典籍里的精华择录出来的，所以分量不多啊，要有耐心。你就学这部书，你比如学易经啊，这个里头介入易经东西啊，也是很简单。哎，你从这里入门之后，你就有兴趣了，你就可以研究全部的易经，一生当中就搞这一门，10年之后你是易学专家，易学大师，成就了啊。学书经的专门去研究书经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。那中国要有65个这样的人，一流的人才出来，这个国家大治啊，那汉学就真正复兴起来了啊。群书之要是个引导啊，让你对你的产生兴趣啊，产生热爱，你就成功了啊。20、30岁的这种年轻人，你有时间有精力啊，你可以去投注啊。这个成就 是真实的成就，是伟大的成就啊，是传承中国古圣先贤的道学。啊，一个人要学很多种就靠不住。啊，学上五种以上，你学的都是知识。为什么呢？你不够深入。啊，一定要转，就是一门。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就对了。啊，我以前有个天主教的朋友要往生了，他初中毕业，一生研究一样东西，宋史，宋朝的历史，一生搞一门，他变成宋史的专家，讲宋朝历史，大概在这个时代他第一人。啊，宋朝的典章文武制度。啊，他来讲儒术家政。啊，他是天主教徒。啊，所以一门你会有成就。你也会有非常出色的成就。你功夫下的深。大学里头专门学历史的比不上你。啊，我们一生精力用在一点上容易，分散了就难了。学经教也如是，经教涉猎太多了。啊，那一定要融会贯通。啊，真正融会贯通的，最后还是归到皈依。我们看古来的祖师大德，到最后晚年都归到净土，都是念佛往生的。啊，宗门的大德，教下的大德，啊，学禅的大德，学密的大德，学戒律的大德，最后都归净土。圆融贯通了。啊，忘乎还有习气，断习气比较难，但是习气不能不断了。不断习气的时候，很容易受到外面刺激，毛病又产生了。啊，分别执着又起来了。啊，所以最好住在清净环境里头，言不见而不闻，习气扶住。啊，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习气扶住，永断不生。到真扶住了。主要晓得真扶住了，你没断。啊，小小的境界风没关系，你能扶得住。大风大浪的时候你扶不住了。这些又起现行。又起作用。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念佛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 忘乎是一时付诸，你才能往生。啊，佛不是叫你永断不生，那就断烦恼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人人能去得成，就是他不要断，扶住就行。你有能力控制他，不起现行，就是不起作用，贪嗔痴都能扶得住，没断啊，他就能往生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慢慢就中断了。为什么呢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贪嗔痴的语言，啊，你比如说我贪财，到极乐世界贪不贪财了？啊，金银财宝都是建筑材料，太多太多了，遍地都是，谁要这个东西？啊，这里拿的黄金非常宝贵，西方极乐世界黄金是铺马路的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道路是用白油铺的，极乐世界是用黄金铺的。啊，大地，琉璃地。啊，琉璃是什么？我们讲翡翠。最好的玉，绿色的玉，透明的。西方就是地，大地是翡翠。我们现在翡翠是宝啊，比白玉还珍贵啊。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是泥土，那谁要的？我们这个地方把它看成宝贵，是因为它是稀有的，它太少了啊！宝贵它极乐世界太多了，遍地都是，所以你一点都不稀奇了啊！所以贪心生不起来啊！极乐世界人人都有理，人人都谦虚，傲慢生不起来啊！每个人都是柔和制止，嗔恨生不起来啊！所以贪嗔痴慢疑的习气到极乐世界通通生不起来啊！它不是这个环境，我们要不到极乐世界，要断烦恼，要断习气，谈何容易啊！就凭这一点，我们不去不行啊，不能不去啊！啊，这一句话真正做到，只有到极乐世界，与一切妄惑习气永断不生啊！不到极乐世界，在这个世界是决定做不到的。能如实知，不受后有，不受后有，不再投胎了啊！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！如果说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阿罗汉就办到了。不再搞十法界了，那都不用妄心才能做到。也就是说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就做到了，不再到十法界了。六道是内凡，六道之内的凡夫；设法界呢是外凡， 六道以外他还是凡夫。为什么？他还是用阿赖耶，不过用的正。我们六道里头用歪了，用偏了，所以就变成染污，严重的染污。四圣法界全是学佛，他们完全用佛法做标准，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，所以他们心地清净。这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但是没有转世成智，所以还是凡夫。真正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转八识成四智了，他就是圣人。真正圣人，他往生到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，这是真正成就了。他到一真法界了，一真法界里面三种烦恼都没有了，无明断了，尘沙见死，连习气都断了。他还有一点的时候，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。这个习气作用不大，没有什么大障碍。所以在极乐世界，在十报庄严土，在那边要住上三个阿僧祇劫。为什么？三个阿僧祇劫之后，无始无明的习气完全没有了。要用时间把习气淘汰掉。习气真断了，就证到妙觉如来，回归常寂光了，真正大圆满。这个不受后有，包括一真法界，他还不会来呢？会来。佛菩萨没有不慈悲的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，无论在什么地方应化身，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决定没有起心动念。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，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过？没有。如果起心动念，他不就退转了？回归到常寂光，绝对没有起心动念。没有起心动念，怎么会现身？这是自然的。佛举了个比喻，譬如我们敲鼓，我们敲鼓的人是有心，敲它，它就有声音响出来。他并没有思考一下，他敲我，我要回他回应声，他没有，自然的。那么证得常寂光净土的这些诸佛如来，妙觉如来，就是这样。十方世界，无论是十法界还是六道，众生有求于他，求佛菩萨帮助我们，他就有应。众生的念头，才动念头，那边就受到了，他就有感应了。那我们晓得了。有人求感应很明显，有人求了没有感应，这怎么回事情？他通通都应了， 有感应的是接收的人，他没有障碍，这就感应现前。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，虽然接受了，他是来了，我们看不到他，我们没觉察到，自己业障太重了，业障碍住啊！啊，所以业障要消啊！啊，怎么个消法？消业障最好的方法还是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是妙极了啊！怎么样铲除业障，都不如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能把业障清得干干净净，怎么忏的时候都还留着有渣子，都还搞不干净。这要对经宗真正相信，一点怀疑没有啊！所以真正念佛人，念上个半年一年，他的感应就不可思议啊！这个法门千真万确，是知难行易啊！真干效果真不得了啊！我们记住，迎合法师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，再三天就往生了真心啊，真没有疑惑啊，真干啊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！慈云灌顶法师告诉我们，他是乾隆时代的人，啊，跟彭济谦居士同时代，啊，这一位法师了不起，通宗通教。邪密圆融啊，著作非常丰富啊，日本万字序藏里收他的东西收了20多种啊，大概他的著作有50-60种啊，我看过目录啊，他著的楞严经、楞严神咒，他把它注解了。这是所有住楞严经的人都没有注解神咒，他连神咒都注解了啊！他告诉我们，众生遇到灾难，所有的佛法啊，大小乘佛法、密宗的神咒都失效了，你的罪业太重了，都没办法了，都失效了，最后还有一门能救你，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一句话，可不得了啊！啊，阿弥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威力了，超过所有经教，超过所有的忏法啊，37念也是参法了，随路发挥也是参法了啊，大悲忏啊，这个华严忏啊，通通都是参法了，都不如这一句佛号啊，没人相信了，所以遇到灾难还是去拜忏的，费多大的劲啊，只是这效果不彰啊。哎，他如果知道这个秘密，相信这个道理啊，遇到灾难一心念佛啊，这就好了啊。我们以前看山西小院那个碟，那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啊，我们看刘素云的报告，不就这样的吗？他那个红斑狼疮比癌症还严重，当时医生告诉他， 你心理上要有个准备，你随时会死亡。那不是两个月三个月了。啊，可是刘素云很难的。他没有把生死放在心上。他只把佛号放在心上。啊，每一天听经十个小时。念佛可能也差不多有十个小时。他真干。啊，几个月的时间他病就好了。啊，再去检查没有了。身上连个疤痕都没有。这医生感觉的奇怪，这种病好的时候一定有疤，有疤痕，他为什么连疤痕都没有？那就是说明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疤痕。啊，他把清净心念出来了。啊，把平等心念出来了。这个功夫就相当深的功夫。啊，若不是四意心不乱，也是功夫成片的上上品。啊，他才能真得生死自在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他看万法一如。啊，没有欢喜的，也没有讨厌。真能随缘，真放下了。啊，这是修净土当代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学他这个方法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就是有毅力，有恒心。不改变。啊，这个方法我就修一辈子。我这一辈子就干这种事情。啊，事先给大家看了。啊，真正知道自己不受后有。诸位要晓得，往生极乐世界就不受后有。哪怕升到边地一层都不是后有，为什么？再不会到六道来，不会到十八界来了。这个法门，过去祖师大德都赞叹为世尊一代十教第一法门。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我们再看下面，无为者乃是无为，又是无所谓。啊，这都是名词，一个意思。化他之心不切，名无为，没有恐惧。啊，经所指点呢，是佛之四无为，如来果地上的四种无为。虽然前面我们学过，我们不妨呢再多学一遍。啊。三藏法述里头，我们把这一段 接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文 是大智度论里头的。啊，此四下面的四种，第一个是一切智，第二个是漏尽，啊，第三个是摄障道，第四个是摄尽苦道，这四种都无所谓。啊，为什么无为？他真清楚，真明白吗？这四个课题都非常之难，非常的深。佛清楚啊，一般人说不出来啊。你看看，有佛十力之智内中，前面讲的十种智力，没有这十种智力不行。啊，明了决定，这智慧也。啊，我们回向偈是愿求愿得智慧真明了啊！啊，故于大众中，凡有所摄，则无恐惧之相，故名无所谓。如果对这件事情知道的不很清楚，你在大庭广众啊说，怕人家问啊，一问你们就问到了。啊，那就有恐惧了。啊，这种情形有在香港还挺多的。啊，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啊，也是我离开台湾，在台湾之外的地区第一次讲经，讲楞严经啊，而且时间呢是4个月啊。那个时候他们给我办一个签证，邀请我到香港讲经，香港移民局批准4个月，住满4个月，楞严经没讲完，讲了一半。啊，大家听了都很欢喜。我到这里来，住在常怀法师的图书馆。到达的那一天晚上，吃完晚饭，在一起喝茶，告诉我，哎，净空法师，他在香港讲经不容易，你心里啊要有个底子。哦，我说这边情形怎么样？香港人不听经，没有听经的风气啊。他们来听经2天，头一天开经他来听，最后一天圆满他来听，当中不来啊。他说你要知道，你那时候刚刚出来嘛，你也不出名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法师啊，可能呢常常讲经没有人来听啊。我是这样的啊，我说不要紧，没有人听啊，有桌椅板凳排在那里，他们听就可以了啊。我这个一回答常委长，哦，你有这个本事呢，不错啊，不要人听，桌椅板凳也可以听啊，我还一样照讲。那是那这样可以啊。没想到第二天开讲的时候，真的人坐满了。这一会是天天都坐满，张法师，你的法缘很不错，太难得了，从来没见过。啊，有名的老和尚到里面讲经都不行啊，当中听经人很少啊，都不像我这天天好像都走满 啊，这是发愿殊胜啊。而且还有一个是麻烦事情呢，专门有一批人找法师的麻烦，他们听经听完之后提出问题来问，要把法师变到不能回答啊，让你很难为情的下来。对，有这么一批人，他告诉我你要小心啊，多少法师到这里来被他们问到之后很难为情啊，这个就是有所谓也啊，叫我要小心呢。那么这些人来了没有？来了，没提问题啊。他告诉我是哪几个啊，常常找麻烦的。那这人不但没找我麻烦呢，还大家联合起来请我吃一顿饭。啊，所以楞严经他们要问呢，在这个范围当中我不害怕。啊，因为我学楞严经在台中复讲过一遍。啊，李老师星期三讲，我星期四复讲。啊，所以老师在台中讲一部楞严经讲的圆满，我也讲了一部圆满的楞严经。啊，经过我们同学的印证。啊，我们经学班对吧，啊，我在台中修学十年，七个朋友，七个同参道友，十年在一起，啊，每一个星期一个晚上三个小时我们复讲，一个人复讲，六个人听，讲完之后研究讨论啊，我们下过这个功夫啊。啊，所以疑难的问题我们都曾经辩论过。啊，有这么一点基础啊。那么我到香港来之前，在台湾讲楞严经大概讲过四遍。所以这个经书啊也不敢疏忽。白天读经看注解，晚上讲经两个小时啊，两个小时实际上是一个小时，有广东话的翻译，翻译去了一个小时啊，在香港两个月啊，后面两个月呢在啊，在这个香港九龙两个月，见贤见两常怀法师，后面两个月在光明讲堂跑马地南唐道光明讲堂寿延老和尚到场，所以后面两个月在那边讲，听众都是那些老听众啊，后面两个月大家要求不要翻译了，都听得懂的啊，我讲的比较慢容易听，所以后面两个月就不用翻译了，我说话他们也懂，他说话我也懂，那我们就可以交流了。四个月讲完，时间到了我离开了啊，正好讲一半楞严十卷啊，讲了五卷，啊，这是讲到无所谓也，没有充分准备也，要提防别人找麻烦，故意来问难。啊，这是学讲经的法师居士不能不知道的。 啊，这些事情过去在台中李老师都交代我们了。啊，我们用什么态度呢？要谦虚，要恭敬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要向别人请教，要有礼貌，不可以公告我们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人不是圣贤，我们没有开悟。啊，当然有不能回答的东西，啊，虚心请教就好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